月十号星期四嘅骚动音乐乱。 系咁啊，今日咧星期四，我哋有呢个嘉宾访问咧，仲会喺六点钟播出啦，就系有阿 Clown 浩影同埋骚导铁嘅。 系啦，今日会讲下新歌《无以名状的痛》之外，亦都真系度过咗一个新人嘅一年啊，去到而家嘅佢啊， 系 究竟嗰个心入面谂紧嘅嗰个状况系点样样咧？同埋我哋 系。 今次真係攝高枕頭， 度好 度好呢句，為免再令到阿雲浩影感到失望。 係想佢因為好老實講嘅，阿 Cloud 喺以往嘅時間咧，都間唔中會同我哋一齊討論呢啲我哋嘅卷軸點樣去設計啊，用乜嘢嘅字眼啊。咁我覺得既然佢都咁有心，咁冇理由我哋俾啲唔滿意嘅卷軸佢啊，係咪先？ 即係我哋都叫做咩啊？玩嘢玩咗幾次啦，都係時候今日講啲認真嘢咧，送翻啲認真俾佢啦。 冇錯冇錯，咁啊另外咧。我覺得今日呢個訪問咧，因六點鐘會聽到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幾有營養嘅，即係因為有時你同佢傾得幾多咧，你都會諗翻自身嘅一啲事情或者一啲問題啦，就係因為一陣大家會聽到就係經歷咗整個新人年咧，佢好少可，我好少可聽到一個歌手朋友會講就係、是，即係通常都會話啊入咗。一年之後咧，開始適應咗呢個嘅工業啦，開始大膽咗啦，面對呢個行業，面對唔同嘅人，會比以前更加自如啦。即通常都會係聽到一個咁樣嘅反應，但係佢咧就比較少見啲，就係佢係調翻轉嘅。佢都話係會個人細膽咗，經歷咗一年之後，佢細膽咗。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其實係嘅，即我哋。甚或乎講落自身度咧，人越大係咪真係會越自信啦，或者越想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咧？有時係啱啱剛好好似調翻轉啊！因為例如我先算咧，我會覺得原來細個嘅時候咧個目標好清晰嘅，即係例如我細個揀一個目標，將來想點，其實係一個好簡單嘅，就係我要做電台。或者我要开麦咁样，或者我要做音乐工业咁样，即系可能好一个好简单嘅 目标 谂法，一个目标。但系到大个咗，可能你实现咗呢件事情也好，可能未实现到呢件事情也好啦，你会开始谂啊，咁下一步系点咧？即系我做到啦，咁然后系点样咧？其实你想要啲咩咧？原来。人越大咧，呢一方面嗰個嘅思考咧，係會比細個反而仲諗得複雜咗，我覺得。 嗯，因為你知道咗嗰個真實嘅環境係點樣啦，咁你又知道自己嗰、那個水平，或者你屬於個 tier 裏邊嘅邊一部分啦， 係 知道自己撐啲乜嘢咧，有啲乜嘢可能係難。通常你話留意到自己撐啲乜嘢咧，係容易過睇自己有啲乜嘢嘅， 係 好正常係會。即叫做咩啊？批评自己先多于赞美自己先啊！成日都话好难，要赞自己，你 系难噶、 啊，好似好奇怪，或者好自恋，赞自己咁样系，即系你好正常，你就会一定系 spot 到啲唔好嘅嘢先，系啦，或者我假设你过去做咗，我当你做咗一场演出咁样，好自然你会放大咗唔好嘅地方，但系忘记咗其实喂，你嗰个唔好嘅地方可能系一张白色画纸嘅一点黑色。系咧，即系呢个比喻成日都咁讲啦。你会留意嗰个黑色，但 你 唔记咗其他白色。 好大块嘅白色。 系啦，呢个我觉得系好正常嘅心理状况嚟嘅。 但系呢样嘢，我又同时间想访问你嘅，即系有时访问其他人，成日访问我，访问下你，就系咧，即系一路可能我同波成做节目啦，间唔中都会讲到，即系除咗喺电台嘅工作以外，佢自己另一个梦想就系可能做打碟嘅 DJ 啦。到而家可能你真系做到啦，即系真系可能又喺唔同嘅场合去做呢件事，跟住下一步，你觉得你实现咗你嘅梦想未啊？其实，定系你觉得你到达咗个终点未噶？ 哦，原來平時 係咪好難啊？呢、這個問題， 原來佢平時問人哋呢個問題咧，跟住你會有時會啊，佢答嘅都會係都通常都係嗰啲答案噶啦。 係啊， 原來到自己嘅時候都 係、這個、都係咯、啊、答案。 即係因為我覺得咧，最初咧你一定係會覺得我有一啲作為表演者為例，你會有一個夢想嘅舞台上去啦。 嗯， 咁你就會追住一個舞台一個舞台咁樣去嘅。咁然後 就是那个问题，当你企到那个你最想去的舞台之后，咁下一个系点咧？你继续找舞台， 嗯， 系啦，定系点咧？即系假设 台， 假设全世界有一个最大的舞台叫做 ABC Festival 咁啦，咁你去可以去到啦。佢呢个世界上最公认最大的舞台啦。咁当你企到上去完成咗好好啦，咁下一步跟住点咧？咁我都几早已经有谂过呢一样嘢啊。因為有啲人都會問我個目標，你想去邊度？ 係 咁我就發現，咁其實唔係未必我自己啦，未必係追一個點樣樣嘅舞台。因為如果你咁樣追嘅，好快好頭先咁講，你哦咁你完咗，咁就冇咯。咁你個動力喺邊度？ 係啊，同埋你人生好似咁，我仲要做啲咩啊？之後 係啊，係啊，所以我覺得唔係追舞台嘅、 嗯， 我嗰個諗法係。追繼續有得玩是緊要咯。舉一個例子，我自己諗咗一句，我覺得自己都幾正嘅 statement， 大家可以隨便攞去用，係一個最近咪有一個日本嘅小妹妹六歲左右打碟， 哦係啊， 跟住就好多人都 share 啦， 佢好似攞咗健力士 世界 紀錄 啦，咁啊好多朋友 send 俾我， 嗯 係啦，咁跟住就話第時你生個小朋友咧，就早啲訓練佢嘅咧，咁你就可以贏佢啦， 即 係 五歲就要攞啦， 係啊呢一種啦，咁一開始打碟啊，或者大家投入一樣興趣，你成日都會覺得啊，通常咧。俾人讚賞嗰啲咩？你細細個已經做呢一件事、 嗯， 然後你做到，你就會得到人哋特別嘅看待啦。因為你年紀好細已經做啦，咁即係嗰啲哇天才啊、神童啊嗰啲咁樣啦。咁但係當呢一班人去到一個同又出咗大海啦，即係好似你當新人年咁樣過咗去又出咗大海。譬如一個小妹妹佢去到二十零歲做緊呢一樣嘢嘅時候，做同一件事，嗯、你唔會。那個、 你冇得佢好特別 的，你冇嗰種 impact 噶，係啦，唔係話佢唔叻，而係嗰個反應同埋嗰個震撼唔會同佢六歲做呢件事係咁。咁所以你就有時會覺得，譬如我自己會覺得，哇，成三十歲人你先開始呢一件事咁，即係你邊有得夠人哋玩？你一定會咁覺得噶嘛？或者我三十幾歲人先走去學影相，我三十幾歲人先走人去學咩踩板啊，或者咁，你會覺得。边够人嚟玩，同埋呢个年纪，即算啦，你唔会做到一啲乜嘢噶啦，呢个系好正常嘅谂法嚟。跟住，但我后屘有一日，我谂咗一个呢、這个谂法，即系转咗个念之后咧，我就觉得嗰件事舒服咗好多啦。做呢啲事情嘅时候，基于头先个前设，因为你随住你年纪越嚟越大，你嗰个俾人哋嘅 impact 其实系会越嚟越细啦。同、 嗯、 埋你过咗去嘅时间，你永远去唔到，你唔会再可以做到嗰个十几岁。就已經能夠 achieve 到一件事嘅嗰種神童啦，你永遠都唔會做得到、嗯。 因為你一路衰退緊㗎啦嘛。係 啦，咁但係我覺得嗰個精神在於咩？其實唔係你幾歲開始做嗰件事， 嗯、 而係你幾歲做完、幾歲完嗰件事、 啊。 你做到幾多歲咯？ 嚇、啊，即係好似阿修哥所講啊，係咪玩到即係、退休都要繼續玩咁樣？係 啊，即係譬如我擺翻自己例子，唔係。嗰、那個我覺得嗰個開心滿足或者嗰樣其實已經唔係你幾多歲可以打碟、 嗯， 而你能夠打碟打到幾多歲 啊？ 即係因為好多中間經歷好多，你會哦係你可能小時嚟了，但未必街有一啲外國嘅電影有啲咩童星，哇一出嚟嘅時候好受歡迎，跟住大個咗之後你咪會見到佢去到廿零歲嘅時候又話咩走曬樣啊，又話咩變曬咁，所以即係嗰啲叫咩創業容易就守業難 啊， 類近嘅概念咯。 所以我覺得近年咧，即係你呢個例子講得好好，就係令我諗起一個演員啊，關繼偉， 嗯、 就係上年即係飾演呢、這、一個即係同阿楊紫瓊飾演嗰一套多重宇宙嗰個演員，就係正正就係一個咁樣嘅例子。 係啊，係啊，即係你已經幾多歲開始呢件事，我覺得已經唔重要啦、嗯，因為。大家你聽嘅，大家都已經有咁上下年紀啦，應該。而係你究竟你可以維持呢件事幾耐？嗰樣嘢嗰個威力係勁過你幾多歲？因為嗰個只係霎眼一下嘅啫嘛。你維持到嗰個心力啦，你投入嘅時間啦，你嗰種愛喺裏邊咧，嗰個先至係最 powerful 同埋最令人欣賞咯。我會覺得 係嘅， 係啊。 咁啊，希望你可以玩到八十歲咯，係嘛？ 你講到嗰種好似希望。祝愿你条命长命百岁咯！ 祝愿你长命百岁咯！ 你个人咁样希望你， 因为你呢样嘢咧，其实系牵涉体力嘅。我觉得你呢样嘢嘅困难系在于，你要有翻相当程度嘅体力去支撑，先可以继续做到啊！即系例如你可能做运动员嗰啲，喂。个个都话想踢波踢到八十岁噶啦，系咪先？咁你要有嗰个体力同精神。 我觉得体力系其次啊， 是你嗰個熱愛嘅程度可唔可以咁耐？呢、這個先至係最難啊，係、啊，所以正如好似佢咁啊，佢都想一路有得唱歌。話俾你聽，我淨係想唱歌，希望可以唱一世。而當中佢都繼續揾一啲新嘅可能性，就好似邀請咗新一代好多歌手。每個 也很想一句成名，但十萬個只剩下十名。就以责声去找新声，幸以冠军取了胜，能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置身活跃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代，轮旋律实力亦有奖， 报告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 演唱会变更加稳重，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戏令我亲和，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联系着演戏擦出花火， 愿意 问我，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解令我， 每次放假也很想有唱，无法退也只有伤，记者跟我犯得狠，没有记者更黑人，缠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被 古巨基以及新世代群星所合作的歌曲叫做星戰啦，当中包括有吴宝琪啦、张曼莎啦、Lollytalk 啦、Eden 同座星啦、黎展峰啦、Manson Vibes 啦、Manson Vibes 张俊桥啦、固定轩啦、Strays 啦、何佩、刘君东、王建文、张天颖、谷文、黎启峰、Eagle Chan、Michael C、路华、Triple G 同埋 Rumble 嘅，先睇一节呢本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在中期业绩记者会表示，本港逐步复常，过境口岸今年初起陆续重开，本港和过境铁路客量持续回升，本港客量近期已经逐步回升至疫情前超过九成水平，车站商务业务改善。本地客运服务方面，今年上半年 重鐵網絡列車按編定班次行走表現，以及乘客車程準時度繼續維持 99.9% 水平。中期業績公告顯示，今年上半年本地鐵路服務總客量有7,720,000人次，按年升36.2%，期內的過境服務有2,810,000人次。至於今年起重新營運的高鐵香港段，客量有760,000人次。警方數字顯示，今年頭兩季共發生53宗致命交通意外，導致53人死亡，是近3年內最高。當中60%死者是行人。在32名行人死者當中，有21人是65歲以上長者。警方話，涉及長者的致命意外主要成因包括不遵守交通燈號過馬路、沒有使用過路設施、分心使用手機和沿行車路行走等。警方下星期一起進行全港大型執法行動，針對行人不遵守交通燈號過馬路、攀越或穿過任何路邊欄杆或道路中央分隔帶進人車路等事項進行打擊。警方提醒市民，根據法例，違例者最高可被罰款2,000元。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行政命令，限制對華投資半導體和微電子、量子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等3個領域。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冼漢迪說，今次行政命令難免令美國及其盟友的部分投資者對內地和港澳卻步，阻礙本港創新產業高速發展，短期內氣氛上有影響，令股票波動，長遠可能影響某些企業未來發展方向，可能避開敏感的3個領域。身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冼漢迪說，他認為特區政府應該同中央政府更多溝通，打通內地資金流通的通道。他建議當局向中央爭取兩地創科資金在一定額度下免手續費兌換，以加強大灣區內循環和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彌補市場預期在美方做法下出現的困難。甘肃省多地连日嚟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天气，引发局部地区出现山洪灾害，目前已经导致4人遇难，1人失联。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日中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显示全省有超过50个县市区将有短时间强降雨，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白银市景泰县消防救援大队凌晨接报，喜泉镇马场山区域有人被困，经核查，7名民众在野外接到暴雨预警，返回途中突然遇到山洪，其中5人失联。当地立即组织多个部门出动600多人搜救，直至朝早近10点，发现4名失联人士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另外1人失联，搜救仍然进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oesn't matter. I be the one, my own trendsetter. All things on my mind. Britney, do it one more time. 人怎么要守一个温度？不必你早晚话知足。没有谱。Hey, 想想我怎么打造？假使你亦畏高，悬崖上的梦，无谓追赶标榜的指数。Hey, 来印证你是瑰宝。要悉心打理 ，light pink or ash grey， 难得这个偏执古怪审美。 呢个 Y2K 嘅风潮啦，你有冇留意咧？你又觉得衬唔衬你自己咧？听个 Yumi 中游美 ，Y2K 还衬我么？ 嗨，先 生 ，So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 高手早晨早晨，啱啱先入班呀，规矩就得人，练习力度尽量贴近我。 新歌叫做 Sense。 好，时间太远，约 佢哋 Cola， 佢哋新歌叫 IDC， 即系 I Don't Care。能够做到 I don't care， 在这个潮流底下就是怎样捉紧你自己想做的姜丽文，佢嘅派头歌《I Am Woman》。世代之下好多嘢都会出现标签，可能方便你理解一样嘢，同时都会定咗型。喺你学习嘅过程当中，当然你会模仿别人，揾人哋好嘅嘢啦。但最重要嗰个分嘢就系学完之后能唔能够化成自己，定系纯粹盲目跟从咧？ 爽一个倒模，上台倒好一个梦偶，学人去踏步，像人耳目，做最好一心会追进度，完成树木。画出线路，自我复生，机关格式都有路线图，会做到走神道，对着信号会照做，一放一做就是正常，近视了输出电量就是惯常，但是抱养还能加速转向，磁场过量如花式表现夸张，力量变重量，另类当漂亮，特异的音量要哼唱却放空唱，是断缆制造悬疑怪事，跳跃去放肆，念念如像有词，欲一欲手指变成趣事， 咬牙切齿。甩绳乱玩手指，微微目光四处困思，装似乱跳字。有病向前中医，以法术无法救治。失笑中失控新标志，黑镜中一个失数而没意义，自认真出事，万人零舍一指，目露空光更是怀疑原来故事，没路尽事，自动生事，就像多声道乱植入血字，必须制止，要活着都别幼稚。是断缆制造悬疑怪事，放弃去放肆，学习还未算迟。欲有欲手指，纯属野事。头前门字却变副字，相当可演做偷事。道别放肆，再去终止这种飘逸，从开始。道别过去，从头灌溉，现在开。 听过姜涛的 Dummy， 说话到此。 一路讲的做自己，除了是性格行为上做回自己，就是你的生活当中、人生当中有没有时间做真正的自己。这个做自己就是有没有一些空余的时间，不需要想工作、想其他人，只是做自己最舒服的一刻。 多影片用最入戏的脸，读最入戏感言，或过活似不停表演，各类场面与伏线，亦懂判断，头脑就像裸导演，台前就要高架桥，台后要低调，场外庆功宴，居博得体重要，会情面对。细节不出错，感性不见光，只有故事藏于脑壳。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躲。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分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连来意也关闭掉，少几秒分。Now is the time， 时候到解开戏服，翻开心底话。 别责怪。时候解开气氛，翻开心里话。 听紧林奕匡新歌叫做《台前幕后》，佢就喺自己 get 到呢首歌里边有三重嘅意思，你又感受到边一重呢？先一节六点新闻翻嚟之后，会有运浩影同埋苏道哲嘅访问。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ark. 今日呢位嘉宾由佢出道到而家已经经历咗整整一年嘅时间啦，系咪应该系时候送翻句好啲嘅俾佢咧？ 今次呢一句涉高枕头谂清楚，希望佢终于满意啦，听住咯。 壮志凌云豪影， 哇！今日仲有一位特别嘉宾。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 Cloud 云浩影 ，Hello，Hello，Hello， 我系 Cloud， 系啊，仲有特别嘉宾啊，今次歌嘅监制骚导志啦，到啦，系啊，咁我哋咧就先送出啊，送俾阿 Cloud 嘅呢一卷卷轴啊， 嗯，咁啊，今次咧我哋送俾阿 Cloud 呢一句咧， 你想估啊？你可以估啊， 估下啦， 因为每次你都失望，咁所以我哋都费事啊嘛， 呢卷系 系啊，俾你 呢卷，我觉得应该唔会失望啊，呢卷系几正经， 我哋真系有涉高枕头咧，反省一下咧，希望进步一啲，收令你可以收。收翻一卷，你觉得满意？ 因为你之前都闹得我哋好啱， 我冇闹过你哋。 我哋都深切反省嘅，系我哋都觉得要进步嘅， 系好有内涵嘅。 我觉得有嘅， 咁就唔需要估啦。我谂我都估唔出啲乜嘢。 喺你哋两个人身上估内涵，我点估啫？ 好啦， 我冇呢个内涵去估。 今次送俾阿 Cloud 有呢一句。壮志凌云浩影 ，Tom Cruise 系啊，系啦，系啊，喺呢个 Tom Cruise 电影嘅名字，同时佢都系一个成语壮志凌云啦。咁我又揾过个意思，即系话咧，其实系即系志向好远，但系有啲目标好远、好高嘅意思嘅。 好好啊，呢个 系啦，今次哇，我终于听到佢讲， 第一次听到阿嘉话好。 如果第一卷呢一个平步青云浩影之后，今次佢第一次赞啦， 呢个好啊，呢个好，平步青云浩影同呢个系并列第一， 系啊，系啦，因为嗰次送嘅时候就是出道嘅时候嘅状态啦，咁而家过咗新人年之后。我都相信應該係喺自己身上面應該好多嘢會諗啊成，咁我哋就覺得，咦？呢個壯志凌雲呢一個意思 非常好，非常好。 終於佢終於露出滿意嘅笑容啦！ 你係咪琴晚瞓唔著啊？波成 有少少啦， 擔心係咪？ 我諗咗兩個鐘啊，都真 係。我淨係 keep 呢個同平步青雲浩影，跟住之後其他可以退翻俾你。 可以可以， 做個展覽 係啊，到付 OK 㗎啦，係啊 嗱，咁啊，即係呢個壯志凌雲呢一句咧，其實即係都會想知道，即係。過了一個新人年亦都出了一張 EP 之後，現在新的一年來到即自發性神經反應之後亦都有這一首歌，其實現在那個人的狀態過了那一年之後其實是怎樣樣的 個狀態啊， 是啊， 個狀態是知道自己有更加多東西要學啦，都會再 push 自己多一點啦，咁所以呢个状态就同埋同时亦都保持自己希望係随遇而安啦。咁focus 喺自己当下做緊嘅嘢就够啦。 其实去到即係叫做新人年开始叫做倒数緊嘅嗰陣时有冇开始有少少担心或者紧张，因为我哋成日都讲你完咗新人年之后你就进入一个乐坛嘅大海㗎啦嘛，就真係嗰个起点先至开始。 有啦，因为好早期阿杜已经开始去 brief 我，即係关于呢样冇咗新人光环之后嘅现实啦，咁所以都有 都知道会发生呢样嘢噶啦。咁但系当佢真实嚟到嘅时候，其实系嗰、那个冲击再大一啲嘅，就算有心理准备都好。咁跟住又再揾阿杜倾咯，系啊。 系咪第一只歌嗰阵时候已经打定个底噶啦？帮佢一度。 其实头几日录《愿望之翼》冇咁，即系咪咁 aggressive， 要即刻同佢讲啲咁咁 deep 嘅嘢嘅， 即系未咁熟嘅， 讲音乐先嘅，好过。但系即系录录下就发现佢系想知嘅，或者佢都有兴趣嘅，咁我咪讲啲咯，即系深啲深啲咁。其实未必发生噶，不过可能发生咯。咁如果发生，你应该点或者？佢真系要嚟，你應該用咩狀態面對咁樣？ 係你點樣知道佢有興趣會想知，然後可以開到呢個 topic？ 因為 Cloud 係我咁多個合作嘅歌手，佢係最多問題咯， 最多問題啊！個人係咪？ 佢問我最多問題咯，佢好有興趣啊，對於即係未來，所以我就答佢咯。 你記得佢問過你啲咩嘅問題㗎？嗰 陣 時 哇， 好多乜都問。 我其實講真，我唔記得，因為太多 太多嘅， 係啦，係咩類型咩類型都有嘅， 嗯， 即係。即真係咩類型問題咯？你不如你記唔記得有咩問題？ 即考 DSE 啊，有冇 會考有咯，會考。 誒，我記得一開始錄完《願望之翼》，佢有同我講過，即係話啊，如果啲人唔中意首歌點啊咁樣，即係佢想 prepare 呢樣嘢嘅。咁嗰陣時我都有啲即係有啲串嘴啊，就話冇所謂啊，人哋中意唔中意冇所謂啊，我中意就夠啦咁樣，或者你中意啊夠啦咁樣。跟住佢就赞我话啊，好好啊，你有呢个强大嘅心脏，即系以后都要 keep 住咁样，因为好重要呢一个心脏。咁但系我发觉，好似呢一年嚟，我个心脏细咗啲，开始会真系 care 人哋讲啲乜嘢。就算我对个作品好有信心都好，都会想睇大家到底系咪同我有同样嘅感受。咁我都好希望自己攞翻嗰个强大心脏出嚟。然后做翻嗰个有啲 reckless 有啲串嘴嘅云浩影咯。 系有冇话去到几耐左右开始嗰个心脏 feel 到自己细咗啦？即系可能边只歌或者有冇一啲演出或者点样嘅时间？ 去到开始要睇 hit rate 啦，跟住去到你嘅工作会同你嘅音乐会挂钩啦，跟住当你知道得越多嘅时候，就会开始有多啲顾虑咯。咁但系我又觉得。我开始觉得想放低呢啲顾虑，又唔想将自己嘅音乐变咗系一个工具去揾食去揾工作，咁所以就呢一年我将会放低佢咯。 我觉得咧，我想回应嗰、那个大心脏细心脏嗰个问题。 系， 我觉得边一个点会 trigger 到佢开始个心脏缩小咧？就系当佢 系唔健康啊。 跟住啲血压就可以飙升啦。 嗰个得到更多赞赏嘅时候，你会担心嗰啲赞赏会流失啊，好似骨胶原，即系你会惊咯。咁其实嗰个惊就会令到你唔够大心脏。而呢个点解我喺第一只歌已经同佢讲，因为呢个系前人会发生过嘅历史啊，即系我哋呢啲为咗鉴古之今而熟读历史或者乐坛历史咧，就会知难免。你会想得到越多嘅掌声，咁所以个心脏缩小就系因为你有人赞咯。你有人中越多人中意你就会越唔够胆，但系如果你越多人中意你越大胆咧，其实可能就系你 hit 嘅原因啦。 哦， 呢个就系其他人冲破唔到嘅嘢。 系 系啊，所以你话我要摸，我系要摸嘅，但系个歌手先系即系如果你睇 One Piece， 佢先系 lead 嗰条友咯。佢 lead 到你嘅话，后边嗰啲人系 back 你，咁、就成条 team 一齐冲出去。 系 就系、是、咁。 其实一路嘢，因为你都会问好多问题，你都有讲，会唔会其实早期嘅问题，即系啱啱出道嘅时候，就系嗰啲对呢个行业、对个世界好好奇嗰种问题，但系去到后面嗰啲问题，就系变咗一啲 struggle 嘅问题，即系有一种转变咧，变咗。 啱啊，就系因为一开始问嘅问题好多都系因为对个行业唔熟悉啦，咁想问一下啲过来人，即系到底点样睇啦？ 过来人，买啲前辈系嘛？ 即系招过嘅前辈啊！ 咁所以系即系好多好奇嘅问题嘅，咁但系去到而家已经一即系讲中咗当初问题嘅一啲答案啦，已经应验咗啦。咁而家会变咗系更加多对未来嘅一啲问题，而呢啲问题会更加系冇答案嘅一个问题咯。咁所以好多谢喺成个过程入面，其实阿杜都有去 monitor 我呢个成长啦。咁而家成长都慢慢去做啦。 咁所以我觉得系通过一啲失败又好，成功又好，系每一个经历都系一个学习嘅机会，去点样去调整自己个心态啊，或者调整个人对某啲嘢嘅睇法啊，咁所以就希望自己继续进步啦。 嗯，我成日觉得咧，即系监制嘅角度睇歌手咧，系会比佢平时访问睇嘅你啦，或者一般 fans 啊乐迷睇嘅你系会再深入一啲。阿道你望住阿 Cloud 呢，你会点样形容呢个歌？ 佢系一个有佢，我真系真心觉得佢系一个有梦想嘅人嚟嘅。 嗯， 点实行同点实践系一件事，但系佢冇。即系做完就算，或者好冇要求地去完成一件事咯。即系佢系对自己有要求，佢紧张，佢先会有呢一个担心，同埋会有呢只歌嘅内容嘅。所以我都系因为咁而所以 appreciate 佢，先会陪佢成长嘅。否则咧， 多谢你嘅过来， 我都冇办法陪佢成长，因为我好怕失望嘅。我个过来人嘅经历系，我试过尝试陪一啲人成长，但系当佢俾翻嚟嘅反应系，哦，原来佢未必系好想听或者唔想面对啊。其实要承认自己需要成长都好大勇气噶嘛，即系佢可以好高傲自大或者强悍地觉得 follow 自己咪 OK 咯？点解我要听你讲？咁但系佢系会有自己嘅谂法，同时佢愿意打开自己嘅心听人讲，然后肯改咧，呢样嘢系令我都会想帮佢或者所谓陪佢成长咯。咁所以已经系佢嘅优点嚟噶啦。咁最后行到几远？如果有呢个前设，其实行到几远已经唔重要咯。 嗯， 系啊，即系个过程你已经 enjoy 咗你嘅成长嘅过程。 但系去实质啲咁讲就系、是，因为我谂深信普通乐迷去睇啊 ，Cloud 就系觉得一个都好几 all round 嘅歌手啦，即、就、系、是、做嘅作品有好多唔同嘅风格，可能喺演绎上面亦都好有佢自己嘅一个style 喺度。到底可能站於樂迷去睇就係、是、阿 Cloud 喺邊方面係覺得需要成長，其實要揾呢一個方面出嚟都係難噶嘛，即係要揾到需要成長嘅位置都 即係我想進步，但係邊度進步咧？邊 度進步 咧？ 咁樣 哦，我諗喺監製或者係我自己嘅心目中要揾呢個成長唔難啊，因為太多嘢需要去再去磨練啦，去進步啦，包括係。对音乐的认知啦，或者是怎样去同人协作去合作啦，或者 是作为一个歌手的角色在不同的场合或者在一个录音过程里面你需要问一些怎样的问题啦，即是以往我会问很多什么 Q 都问的，但是现在呢就开始会真的过一过先，觉得有些东西呢有时候我想到都觉得哇真的不要问啊这些这样咯。所以系咯，即系会觉得自己会要对得住自己而家嘅呢一个身份，同埋亦都要对自己又好，对身边人又好，对乐迷或者对一齐做歌嘅一啲监制们都好，都系需要有一个交代咯。即系无论最尾个作品系唔系啊，真系好多人听啊，呢个唔重要，而重要嘅系喺个过程入边，我哋大家有冇互相去 push 大家去做到一啲。更加好嘅自己，更加好嘅嘢出嚟。 喺你嘅认知当中，你印象中问过，觉得啊，而家其实去到而家呢个阶段，最唔应该问翻嘅问题，即系觉得啊，而家问好似有啲傻猪乸咁，系一啲类似点样嘅问题嚟？ 我谂会问个歌词讲咩咯。我觉得有啲傻嘅，或者系。我觉得可能是哦，我了解完个歌词有少少地方不明白，我可以问呢、这个是可以。但如果即系乜都未试过，跟住话啊，不如话俾我知个歌词讲咩啊？咁我就觉得唔应该啦，低打啦喺呢个位置。 嗯， 系 好似下俾人喂埋后边咁样。 系啦，系啦。 即系自己要尝试揾咗个答案先，有阵时要。 系。 咁、因为你都有嗰个体会，啱啱讲，其实而家你觉得歌手呢个身份嗰个 meaning 或者嗰个所谓使命，有冇一个新嘅体会嘅？而家？ 我觉得去到今年更加多觉得嘅系，好似啱啱阿道咁讲啦，即系歌手系需要 lead 住一班人。以前我会觉得啊，大家好帮手，即系去做我出嚟啦，即系唔系做我啦，即系 成就咗一首歌出嚟， 即系啦，有云浩影呢一个人，咁系身边好多人嘅一个努力啦。但系我觉得去到今年，原来大家。 咁样帮我，然后好在意我嘅谂法，所以其实我要意识到我做嘅每一样嘢，佢哋都会有 follow up 啊，或者系佢哋会有即系、就是、有自己嘅嘢去做协作，咁所以变咗系我俾嘅 comment 啊，或者系我点样去相信身边嘅团队呢个好重要，同埋系点样 lead 住大家去做一件事，即系譬如可能化妆咁样，或者系着衫咁。咁当我嗰日其实对自己个妆唔系好满意，或者我觉得、我今日唔靓啊咁，其实会搞到身边人好慌张，或者佢哋会唔知应该要点做先好。咁但系我觉得作为歌手，其实系要应该要相信自己。我无论系就算我今日唔够靓，我今日有暗疮，但系我都系可以喺呢个台度系可以胜任我呢个角色。 嗯，即系好似自己嘅演出或者即系俾大家见到系代表住成个 team 嘅嘅功夫咁样意思。 系，因为以往譬如我觉得我今日个头唔靓或者个衫唔靓咁样，就会变咗喺台上面就会觉得唔够自信。咁但系我发觉原来当我有足够自信嘅时候，其实啲妆同个头系自自然然会靓咯。咁就而唔系靠人哋嘅头同妆去令到我有自信。 嗯。俾到自信你嘅嘢会系啲咩啊？就是、相信自己做得到嘅。 对于我嚟讲，要有自信系比较实质嘅，系、自己睇到自己嘅能力去到边。而当我如果有更加多嘅能力，就会伴随有一个更加劲嘅自信啦。因为而家嘅自信不足，其实都同样地系因为我睇到自己嘅不足，所以就觉得、可能未必可以做好歌手呢一个工作。咁但系系咯。可能是相辅相成，有了自信之后又会再有多点能力。 但是我觉得见到自己、有什么不足，跟你在个台要 focus 什么是你自己揀。 嗯。 即是你可以每个人都可以见到自己的不足，但你可以选择不 focus 你的不足。 嗯。 你可以 focus 你的好，那你咪有自信咯。 我觉得有某程度上我看不到自己的好，其实有少少的。即系可能大家俾我嘅 comment 就啊靓啊咁，咁我当然亦都好尽心尽力去做一个靓女啦。咁但系喺音乐上，唔知咧，我觉得自己唔够好，咁所以系咯，好容易觉得好似唔被取代，好容易唔够好。 我所以我就系话上到台嘅时候咯，即系你而家。去坐低揾自己要进步嘅嘢系 OK 嘅，你可以 focus 喺你嘅唔好，但上到台你唔可以，你要揾，然后上台嗰一刻你要 focus 你嘅好，咁你先有自信。 即系好似我影相咁啊，会喺嗰一刻我会同即系会幻想，我系最靓嘅。 系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喺个台嘅状态我 care 嘅。落咗台之后你要 focus， 你要发癫，你要唔开心，你要谂嘢改，谂嘢进步 ，very OK。不，当我喺个台 ，sorry， 我系 queen。 嗯，明白。 是。 踏着孤单温室，这孤单是带着期望，浪迹奔望。这不安代表一线光，云涛从来无定案，浮沉又会怎样？悬崖边观看，什么应该把握，好不好？勿既定形象，什么应该可惜？想一想，后悔的重量，从前糊涂。能怀着那份执着，独来独往，任理想未似所想，心变做痴狂，扬眉而去，过去成了烟，向着前，不要问怎样发展，不确定旅程，沿途难免惊险，永远在探险，走不走，没尺度衡量，遇到一些忐忑，听一 想那样，旁人如何提示我，但我拥抱着信仰，狂向广阔天窗，沿途聆听心声哼唱。身边做翅膀，人未移去，过去是了烟，向着前，多骄傲怎样发展，不确定旅程，沿途难免惊险，永远在谈天，放下以前。身边做翅膀，行程遥远，每个时间点，向着前，可记录生命要点，心化做雨雾，环游辽阔的天，再见路白天，幻想中让觉醒，仍然想再谈天。或许走得崎岖，怎崎岖亦带着期望，或许走得康庄，康庄的路间中跌宕，前行仍然无定向，但我拥抱着信仰，学会拥抱不安，寻求遥远天空的光。 听过由云浩英、钟奇做乜，亦都同样由阿杜监制嘅《愿望之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全港有五间分校的补习社乔英教育早前宣布全线结业，其后有分校声称重开。领展物业入禀高等法院，表示乔英教育何文田分校自今年二月起欠租半年，违反租约，要求乔英教育校长彭子彤及其公司乐之优儿连本带利偿还共大约185,000元租金同埋差饷等费用，交吉单位以及作出赔偿。入禀状指出，领展同乐之优儿喺2019年五月签订五年租约，头三年月租21万，尾两年月租24万，另外需要缴付服务费、差饷等杂费。彭子彤是租約擔保人，需要在樂之優兒未能如期繳款時代為承擔費用。港鐵行政總裁金澤培在中期業績記者會表示，本港逐步復常，過境口岸今年初起陸續重開，本港和過境鐵路客量持續回升，本港客量近期已經逐步回升至疫情前超過九成水平，車站商務業務改善。本地客運服務方面，今年上半年重鐵網絡列車按編定班次行走表現，和乘客車程準時度繼續維持 99.9% 水平。中期業績公告顯示，今年上半年本地鐵路服務總客量有7,720,000人次，按年升36.2%，期內的過境服務有2,810,000人次。至於今年起重新營運的高鐵香港段，客量有760,000人次。一名27岁男性入境旅客涉嫌体内藏毒，被海关拘捕。海关检获大约770克，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85万。 被捕旅客今个月八号从巴西经迪拜和曼谷抵港，海关人员替他进行清关期间发现有可疑，怀疑他体内藏有毒品，于是将他带到医院检查，经检查后医生确认他体内有异物。截至今早11点，被捕男子已经从体内排出77粒共重大约770克的怀疑可卡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先。咁啊，而家九龙咧，龙翔道西去西行啊，去荃湾方向彩虹村对开有坏车阻路塞车嘅，龙尾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旺角咧，喺九龙湾 Mega Box 对开都系有坏车阻路啊，龙尾去到海滨道公园。新界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慢线就有意外，龙尾去到龙门居。而深圳湾大公路大桥啊，去深圳湾方向近住这个桥面段呢，因为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选举事务处已经向被纳入2023年取消登记名单的相关选民发出提示信。 如果收到这封信应该怎么做呢？ 你要在8月25号或之前尽快以电邮、邮寄或传真回复，这样才可以保留选民身份的，否则就不能够将你纳入正式选民登记册，年底的区议会选举中就投不到票的了。 大家记得留意了，有问题上 vl.gov.hk 或者打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问下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本港人口老化，对居家安老的支援不足，照顾者面临多重挑战。有非牟利团体提供心灵支援及培训，还有没有其他渠道帮到这班照顾者和被照顾者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其实有得头，今晚7:35，港台电视30日。 相聚在时代交错的角，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生活有我，生活有我。 咁我哋送音乐嘅嘉宾咧，继续 Cloud 云浩影啦，同埋苏道志喺度嘅。咁啊，呢一首新歌《无以名状的痛》咧，咁啊，我同阿斌一开始都会估下关于呢一首歌嘅东西，然后就交俾你揭晓啦。 我今次估嗰个问题比较相对刁钻啲嘅，我咧系大胆啲嘅，因为咧我想估就系喺录音过程嘅当中咧，《无以名状的痛》呢一首作品当中。喺个編曲真係落实之前，我觉得係阿杜应该有尝试叫阿 Cloud 不如清唱一次呢隻作品先啦，即係有个 demo 就清唱一次先，因为我觉得喺人声同埋个編曲嘅 balance 之间，我觉得嗰个歌手嘅演绎去到清唱嘅演绎係可以去到咩程度，係会同时间影响緊个編曲到底个 balance 要点样落用嘅咁样。 我想估系咧呢一只歌，因为我感觉到嗰个音乐留咗好多空间俾阿 Cloud 嘅 vocal 去表达呢一首歌嗰个意思。咁我觉得呢个系就系喺即系个编曲上面嘅考虑咧，即系嗰个乐器嗰啲 mixing 上面嘅前后啊，或者究竟啲嘢要有几复杂？因为系感觉到系好似头先一路讲紧，就好似人 back 住你嗰啲音乐就系，但系其实佢嗰把声佢点样去唱嗰样嘢，系喺呢一首歌度占咗一个好大嘅幅度咯。在那个 arrangement 上面，有冇得多讲下呢首歌嗰个谂法上面是怎样？ 咦，使唔使讲翻啱啱啱唔啱先？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交俾你啊。 清唱系冇嘅， 一半啦，我俾一半啦。 但系因为佢，但系都近嘅，因为佢即系 cloud 嚟咗我度，系我哋得一个琴同 cloud 系有一个 version 嘅，只有一部琴嘅啫。嗰、那个 version 系要嚟我哋试下份词啦，同埋试下只歌个 key 啦，同埋试下个 feel 嘅，所以我觉得都啱一半嘅，即系喺好少乐器嘅情况底下，点样陪佢用佢把声讲呢份歌词嘅故仔咯，所以都啱一半嘅。 但系喺嗰个 moment 嘅时候，其实本身阿杜已经系决定好本身只歌嘅编曲要点样去行进，定还是其实嗰个都系一个叫做一个 trial 啦，试下啊，不如我哋一个琴伴住。再在腦入面幻想到底最後出來的成品要是怎樣的。 我自己編曲的過程呢，未到最後一刻呢都還在編緊，所以我只能夠說是一個骨幹，但是未完成，因為每一天的唱呢都會令你回去個編曲的 section 裡想，這個琴哪粒音呢，幾大力呢，陪不陪他一起 push 下去呢，套鼓掹啲咩出嚟帮佢讲呢件事咧？吉他几多好咧？个 balance 系点咧 ？panning 几左几右？你会谂咯，所以每一次都会有唔同，所以其实系要随住录音去改个编曲咯。所以头通常都有骨讲。 对于问题少女阿 Cloud 嚟讲，如果见到监制阿杜有好多呢啲，因应住你嘅演绎，因应住你嘅声音，原来佢会搞好多嘢，你会唔会多咗一种压力？死啦！我系咪应该要 keep constant 地？ 点解你又会 keep 住谂啲新嘢咧？咁样 冇，我反而觉得我要俾更加多嘢佢去 inspire 佢去转多啲嘢咯。跟住我亦都会喺个过程度去问佢：，到底呢度要唔要有个 boom 啊？嗰度要唔要有个 boom 啊？你记唔记得？咁所以我觉得我都好开心，佢俾我去干涉佢嘅编曲嘅。而家谂翻起都有啲过分嘅。 冇啊！ 真系咩？ 冇。 你冇俾我干涉系咪？定系冇过分？ 我唔会介意你嘅要求嘅原因系，可能真系都 work 咧，我都唔知噶。 我就系好中意佢陪我一齐去试啦，然后会话俾我知试完 work 啊咁样。 系试咗先，试完大家就决定。 咁所以喺录音嘅过程度都。我记得佢系真系讲话去同我一起去试咯，试好多嘅唔同嘅可能性，去睇下个声音可以做到啲乜嘢。 咁其实试完嗰一次，净系同琴嘅嗰一个即系录音之后，你哋两个对于嗰个 feel 系点样，而跟住下一步系点样做啊？嗰首歌，即系无论系唱或者你个琴听住佢，唱个版本试咗个 key feel 咗个歌词之后咧， 我谂都有个大方向嘅，即系都大概去 feel 到首歌系点样嘅屈啦，或者系其实有份词嘅时候已经系大概要知道自己要点样做。咁当初听编曲嘅时候咧，Ficky 嘅编曲唔系 Ficky 嘅 demo 咧，就系会有一啲比较沉重啲嘅，佢会再系系咯重啲嘅。咁但系咧 ，for 我哋去录音嘅时候，我哋就会想试下就点样去唱翻轻啲咯，即系嗰种心情嘅沉重，但系声音上嘅轻咁。咁所以就都系喺个过程度不断去摸索。 喺一度 你嗰个部分咧？ 点名？ 嗱，通常咧，第一日录音系最关键嘅，即系头几 take 你大概知道个歌手佢会表现成点，或者呢只歌大概会 lead 你去边一个气氛。咁好順理成章，你就會隨呢個氣氛就諗到個答案。所以反而係你當你 ready 咗個編曲，你就 ready 一個心，就係佢可能會 lead 你去第二度，或者可能會好夾呢個編曲，然後你就隨住呢個感覺之後就修改咯。通常都冇一個好實質嘅準備，因為冇得準備嘅，因為你唔會知嗰支咪、嗰個 studio 嗰日嘅歌手個狀態。帶俾佢乜嘢情感，然後你翻去再剪又係乜嘢情感？其實呢個係個好玩嘅位嚟嘅，就係、是、你冇得估計。 嗯， 係啊，佢可以好感動，可以好唔感動，有冇？ 你有冇印象記得？可能有一次嘅錄音係阿 Cloud 嘅嘢，俾咗啲嘢 inspire 咗你同 Tarifa 去翻去改咗一啲編曲上嘅嘢。 其實我諗最 inspire 我都唔小心係佢唔小心喊嗰一噶、因為我冇諗過哦，原来是这种痛，即是原来是这种痛之后，我就反而剪条 vocal 剪得再顺畅一点，即是我更加知整只歌的画面是这样、一开始那种无以名状可以是真的没有形状加没有言语字眼可以形容的痛，其实有可能会令到 vocal 变得更模棱两可的，但是当其实你回到那种无以名状名是咁，但实质咧可能系有对象或者有故事，咁就会 lead 到我去谂，其实呢个 focal 嘅 picture 应该系点？ 咁喺即系头先话真系去到录音嘅时候有缺题嗰个位置，即系阿杜 surprise 阿 Cloud 你自己系咪都俾自己 surprise 到？咦，嗰、那个真嘅 emotion 喺嗰个位出咗嚟？ 系嘅，我觉得 surprise 个位系。我冇谂过系嗰一句歌词咯，即系可能我一开始谂嘅系第二句歌词，我觉得佢会 hit 我噶啦咁。咁、但系原来嗰个位系第二句歌词，跟住都了解咗自己多一啲。系原来系，我觉得系有少少倔强啦喺呢首歌入边，即系唔系好想俾人发现自己嘅伤痛啦。咁嗰句歌词系最好的安慰，如果我冇记错，系、嘛？最好的安慰，原地任我转。咁，我本身以为系，哦，应该最痛应该系 chorus 第一句，痛得多么要命咁样。咁但系原来唔系，原来 for 我嘅话系，我好怕人哋问我你 O 唔 OK 咯。即系通常系咁样嘅时候，我就会哇爆喊咁。咁所以原地任我转呢、這个真系觉得写得非常好啊！系、嗰一下我就有少少。就唱唔到落去， 就中咗啦。你 O 唔 OK 啊？ 冇 ，OK， 非常 OK， 非常 OK， 好 OK 啊， 系 啊。 咁但系其实佢缺题嗰一 take 系咪都有录低到？ 有啊，有剪噶，但系佢唔知嘅。系啊，同埋我都 用唔到。 唔系我好小心运用嘅，即系因为。呢一只歌咧，真心系需要好细致嘅语气，即系有一啲歌咧，可能我哋系 focus 唱功嘅、，focus 个震音啦 ，focus 长短啦 ，focus 个气声啦，但系呢只歌系 focus 个古仔咯，所以讲出嚟个语气情感系紧要过其他嘢、所以系啊有用噶，但系好隐约地剪咁样。 咦，我想问个问题，咁啊监制咧，我想问一下，如果系呢啲情况，有咩 tips 俾我系，即系如果喊紧啦，咁我系咪其实唔好即刻停咧，即系要继续唱落去？ 我觉得佢唱到系咪继续咯，系啊，同埋其实冇答案嘅，即系好悲伤。如果我同你系，可能我同个歌手唔系熟到嗰个程度咧。咁可能佢真系唔想喺我面前喊，咁我唯有停。但系如果我知佢其实唔介意，然后佢亦都可以嚟多 take 我，佢自己话 OK， 试下咯。唔 work 嘅咪唔用咯。因为我哋真系录紧音噶嘛，而家咁系啊。 但系变相系一首咁样嘅作品，好故事导向，亦都冇所谓对与错嘅一个演绎底下，反而。監製的身份要去 lead 住一個歌手，或者可能俾一個指引佢啊，呢首歌我哋要點樣去做，會唔會反而比普通平時的作品係難十倍呢？因為彷彿感覺上佢用所有佢的方式去演繹都可以是啱的。 我覺得每隻歌都有佢嘅難度，即係每隻歌都有佢唔同嘅挑戰。咁當然呢隻都係唔簡單啦。但係 我又冇觉得特别难、啊。反而如果佢即系 Cloud 唔肯投放或者释放佢嘅情感咧，咁我就觉得难。但佢冇咯，佢肯放、啊嗯、所以我觉得系正常地难咁完成咯、 啊。正常 系正常地难咯、 啊。吓嗰阵时当初有冇即系录头嗰几滴喺佢真系？嗰、那個情感到之前有冇擔心過要諗、哦、究竟點樣能夠令到佢釋放我？ 每日都擔心。 我覺得佢有擔心，佢有寫咗喺面度噶。佢有嗰啲 係咩？你望到我嘅咩？ 佢寫咗咩？ 你係咪以為你收埋咗？ 寫咗個 I 字咁樣，AI 咁樣。唔係嘅，佢譬如撳麥同我講嘢，跟住有啲寧靜嘅空間，你同 Ficky 喺度討論啦，我就知道你哋係苦惱嘅，即係。我就喺录音室入边等啦，咁佢哋就即系揿完麦之后停一停又唔讲，即系深吸一口气先再讲。咁我知啊，佢、哦、一定好苦恼啦。 错，可能系讲紧无聊嘢。 喂，一食食咩好啊？ 诶，冇、冇、冇苦恼啊。 嗯 嗯， 得讲笑啫，有嘅有嘅。 头先话有都会有担心嘅喺嗰个位置， 正常嘅，因为咁诶。我哋要完成只歌噶嘛，即系 suppose 呢个系一个工作嚟噶嘛，咁系需要谂方法引导，同埋每一次我觉得每一只歌引导歌手入只歌个状态嘅方法都可以好唔同，所以我要其实我嗰个 AI 嗰个字送俾自己系，到底我要点样打开佢咧？一定唔系。咁简单嘅，到底系点嘅咧？咁 跟住 take 咗个 break 咯，好似 系啊，有阵时就系要唞咯，唞咪唔会净系 focus 喺嗰个字我唱唔好咯，或者嗰个字我咬唔好，嗰场音乐唔够气咯，唔系咯，其实唔系咯，就系当你最冇谂咁多嘢嘅时候，反而可能你就做到咯、嗯。每一次都会唔同，每一只歌都唔一样。 系、嗯， 但系在于阿 Cloud 可能喺录音室里面隔住块玻璃望到呢一幕。嗰下就應該個壓力嚟啦，因為即係會開始諗死啦。 佢哋講緊咩？ 佢係同埋點樣令到佢哋可以放心呢？係咪會諗呢啲？ 我有諗，我要到底佢想要啲乜嘢呢？到底我要點樣做到佢想要嗰樣嘢呢？咁有不斷試啦，可能有要揀俾多啲啦，但係其實真係唔 work 嘅。因為諗太多啦，同埋。喺嗰一下，你为咗要监制 say yes 而去做好多唔系由心而发嘅嘢咧，就唔啱数咯啲嘢，所以就 take 咗个 break 啦，系。 系咯，系咪谂紧监制想要啲乜嘢？谂咗呢个问题已经系多咗。 系啊，即系譬如啊，佢要感动啲嘅，佢要伤心啲，咁我俾大力啲咁样，但系其实唔系咁简单喺个技巧度就可以做到。有阵时，技巧只系去帮助你去达到感动人嘅。一个工具去方便你去做到嗰样嘢啫，但系最主要都系要靠你有冇感受到嗰个情绪或者嗰首歌。 嗯，咁因为头先都有讲阿杜同埋 Vicky 一齐即系做监制，其实你两个嘅角色或者分工喺呢首歌上面有冇话系点样样？ 佢系负责望住我哋两个，不断游走去唔同嘅世界度尝试，咁佢就会拉翻我哋，或者最后会帮我哋决定一啲系好 critical 嘅 moment 佢会出现咯。我觉得，因为只歌系佢写，所以佢对个 melody 一定系最熟啦。佢最会有 idea 喺可能一啲 phrasing 上嘅，或者系我觉得系以上嘅为主咯。但系 Vicky 就系、是。点讲？ 一个妈妈凑住呢个 project， 我唔想用呢个字啊，但系佢一个精神领袖咯， 系咁至于编曲上面，你同 Tarifa 一齐啦，咁啊，你哋两兄弟一齐去处理呢一首歌编曲上面，又点样样去一齐 work 件事？ 同 Tarifa 好容易 work 嘅啫，就系我做好晒啲嘢，啲吉他交俾佢，佢吉他交俾佢咧，佢就会将我哋由唔知边度带去中环或者上环区， 系 到感受高贵high end 嘅音乐咁样咯。 系 佢永远都会帮我哋添加一层好靓嘅喺个音乐上面，但系嗰个靓唔系冇故事嘅靓咯。通常当我解释到只歌系讲乜，而家发生咩事，佢又听咗几 round 嘅音乐咧，佢就会加到相应嘅，系锦上添花系列嚟嘅。Tarifa 系 即系你系要同佢讲一讲首歌系。 点样？ 每一个乐手参与我嘅制作咧、嗯，我都会有相应嘅 guideline 话俾佢知，今晚我哋嘅菜式系会头盘系乜嘢，中间会上咩 main dish， 同埋有咩 dessert。因为如果我因为我都系乐手，即系我都会帮人做 section， 或者我会帮其他人弹正弹咁，我都需要睇歌词，或者我都需要知只歌。其实是想点？其实是帮到个乐手都要入戏咯。咁、呢个就是其实监制要做的 事。嗯，所以只歌其实一起嗰个吉他就，你啱啱形容咗，我就幻想到嗰种即系好孤单得嚟，但系佢又唔系嗰种喺一个烂达达嘅地方嘅孤单嘅感觉。 其实有十，我谂做十个 version 嘅 intro， 六嘅时候未有嘅个 intro， 系 太多款啦。 所以选择其实都是一个难的位置。 难 十个。即个即好像其实没有高低之分，只不过是哪一个好像比较 fit 在这首歌的意思是。嗯、 因为Cloud都说份歌词其实是没有解决方案的，没有出口的，在他的世界，在这个故事。 嗯、 所以我们是音乐上都不需要有个出口。因为份歌词都冇出口，咁就成全呢份歌词就隐隐作痛啦、啊、你喺入边。 系呢个系阿 Cloud 俾 Oscar 嘅一个谂法嚟嘅，即系话唔想有出口。 系佢有特登问过你想唔想首歌有即系、就是、有个 happy ending 噶、啊、咁，我就觉唔想，我唔想佢有解决方法，我唔想佢有出口，我想佢最后都系解决唔到嘅咁样，因为现实生活就系咁样咯，好多嘢根本就冇办法去解决，你都系要继续翻工，继续。凑仔继续做你嘅所有嘢，咁、所以就亦都喺呢度留低咗一个咁样嘅结局。 系、咁至于喺呢一首歌 MV 嘅方面啦，咁啊系会见到嗰种痛又即系比较 physically 表达到啦。咁啊呢一个嘅 concept 系咪都同团队一齐，大家去谂点样表达嗰种好似睇唔到，但系其实又想你 feel 到嘅嗰种痛。 呢、一个 concept 系麦道提出嘅，佢、就提出咗用刮沙啦，即系当你见到真系啊个人啲沙好红、哦，即系佢身体好差、哦，或者系好多湿气、哦，或者个人好唔 OK， 咁由呢一种刮沙去体现嗰种痛，即系俾大家真系望到痛系点样，咁就有嗰一条条嘅刮沙印啦，咁亦都系喺个 MV 入边，其实都。主角其实佢自己都好努力去想去将自己嘅生活上返轨道。譬如佢有做下瑜伽啊、或者佢有去做一啲其他去帮助身心灵健康嘅嘢啦。但係佢都系似乎系未系好做到佢想做到嘅呢一个解决方法。咁所以就喺过程中喺过程入面就系不断去寻求一个答案啦。然后又找不到答案啦，然后再去不断去 repeat， 直到最尾佢可能有少少释怀嘅。喺 MV 入边，佢系有一个释怀，或者本身已经就嚟死嘅植物已经翻生啦咁。咁所以喺 MV 入边系有一个 happy ending 嘅，咁、都俾大家一个希望咁样咯。 系啦，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啦，即系画面上面有 happy ending， 但系如果想 feel 下，即系头先讲紧嗰种屈住嗰种痛系啲。点样细力发嘅话，大家可以净系听呢一首歌，睇你有感觉到啲乜嘢啦。咁啊，今日多谢阿 Cloud 啦，同埋特别嘉宾苏老师，同我介绍呢首《无以名状的痛》嘅。今日多谢两位姐姐， 多谢 ，thank you。 疲累一早已清醒吧，人们问候我却未可答话，天空高挂起太阳，心中偏有冰冷无雨下，无从答你怎么我想起未来就害怕，我为何会怕，我为谁记挂，讲到梦负能量是原罪，负能量暂时自向，无奈我拼命过努力过，没法笑得勉强，痛得多么要命，我不知怎说明，浸于深渊里骑着木马转，沉默也冷静，最悲总算完整，却不懂反应。